你去向哪里？这里有你的气息，为何不一同身体一起带走，留下无从摆的心。我遇见飞行，去哪里寻你的踪影，再过一千你被虚化的云底。我不敢伤心，怕眼泪翻涌不难听，将悲伤投入那时空中的黑洞，或许不完整的心留一点遗憾，却迷惑一时这爱情和飞破三情愿守望念不醒。他画一线落下满地上，独饮杯中残留的凄凉。我不爱你风光，只求一见草堂，与你一生一世桃源相长。路望双来似满双惆怅，未见白茫茫心绪空荡荡。我不求长相守，只求梦绕梁，与你长长秘密在南方，爱人不在南方梦一场。 心绪空荡荡，我不求长相守，只求梦绕。